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7，北京晴，1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张家口市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科学制定规划，集约利用资源，高质量完成冬奥会筹办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国务院印发《13五市场监管规划》。 浙江率先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 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人社部判断，今年就业总体稳定的基本面没有变。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宣判。 央广时评：城市管理别让共享单车甩在后面。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高度警惕禽流感疫情。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他强调，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各有关地方有关部门要着眼于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科学合理制定规划，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按进度高质量完成筹办工作各项任务。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隆冬时节的华北山区群峰苍茫，银装素裹。23号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专机到达张家口市宁远机场，一下飞机就冒着严寒驱车来到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临时展馆考察。位于崇礼区的张家口赛区被誉为华北地区最理想的天然滑雪区域，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比赛场地设在这里。 高铁站在这儿啊， 高铁在这儿。 阿里山高铁站高速路这边还有条高速路。 这个是准备到北京延庆，从延庆的赛场连过来 新修的。 习近平结合沙盘了解赛区主要功能分布，到展馆外平台远眺冬奥会相关场地规划用地，他对赛区各项筹办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表示肯定，强调首先要按照科学和先进的理念搞好规划。 首先这个规划啊是最重要的，从这个地方讲啊，你一个时间空间啊还是要合理，空间的这个承载力，它的承载度一定要掌握住，资源要素配置啊也还是要合理，规划理念要搞好，然后这个规划呢它是一个大规划统筹规划啊，然后才是专项规划分区规划，必须得啊牢固地树立一个专业思想啊，一定是要按专业标准，规划思想科学先进，这路就对了，道路对了不怕遥远。 习近平指出，张家口赛区规划要同北京冬奥会筹办总体规划、北京市筹办规划紧密对接，全面落实北京冬奥会赛事和配套服务各项功能需求。 崇礼啊，就是崇礼，定位要搞清楚，不要又搞成一个大而全、无所不包，你就变成大都会了。实际上，你崇礼就是滑雪嘛，就是将来我们的一个很专业的滑雪场、滑雪旅游的一个圣地，就是把这个定位搞清楚。这个都一定要中国元素，你这个本地特色体现。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会所有建设工程都要按照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要求，坚持百年大计，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按规划和计划推进，确保成为优质、生态、人文、廉洁的精品工程。离开临时展馆，习近平乘车来到云顶滑雪场考察。习近平首先到雪具大厅，了解特式雪具的不同功用。大厅里的游客和滑雪爱好者们热情向总书记问好。 拜年！ 拜年！拜年！给大家拜年！来滑雪来了啊！ 你好！ 啊，祝你们在这里这个玩得开心啊！ 之后，习近平来到滑雪场练习区考察，一些正在练习的滑雪爱好者看到总书记来了，激动地围了过来。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滑雪体验。在一群正在这里参加滑雪冬令营的少年儿童中间，习近平俯下身子，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在滑雪练习中，既勇于挑战，又注意安全。 运动的，啊，今后这些这个运动员，在这里面，啊，看看能不能出来一批，开心吗？开心就好啊。 习近平看望了正在云顶滑雪场集训的国家滑雪队运动员，大家向总书记汇报了训练和参赛情况，表示要勇攀高峰，争取最好的成绩。习近平强调，冰雪运动难度大，要求高，观赏性强，很能点燃人的激情。 冰雪运动在我们来讲呢，普及程度啊和我们的竞技水平还不够，通过办冬奥把它极大的提高起来。所以我说，我既希望于你啊，寄希望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还有五年的时间，啊，五年的时间，我们快马加鞭，还有一个就补短板，啊，我说要恶补短板，借这个东风啊，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冰雪运动啊，普遍的开展起来，啊，运动员们，人生能有几次搏啊，孩子们努力吧，好，来。 习近平指出，人生幸福快乐，强身健体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十分广阔的朝阳产业。 中国人的小康应有之义呢，要有一个健康。啊，我们这个2020年建成小康，冰雪运动就起来，人民健康啊这方面就发展了。这个2021年啊，是一个象征着蓬勃向上的一年。闻鸡起舞，金鸡报晓，孕育着有一个非常光明的、非常灿烂的新的一年。鸡年吉祥！ 好。 总书记的殷切希望和热情勉励，使在场所有人都倍感温暖，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意见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工作，要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着力加强耕地管控建设基地多措并举保护，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依法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规范管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见要求，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15.46亿亩，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提供资源保障。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宏观调控，削弱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农村经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司长吴晓介绍，2016年玉米面积调减，大豆面积增加，好于预期，农产品供给充裕。2017年将以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作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继续引导玉米生产向主产区、优势区集中，支持非优势区增加优质食用大豆、薯类、杂粮杂豆种植。各地特别是生产区要密切关注玉米市场化收购情况和农民种植意向变化，及时反映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以满足市场需求为最终目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统筹调整农产品结构，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目标。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放松宏观调控，削弱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与之相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举措离不开政府的投入的引导和支持，要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在加大投入力度，强化政策引导，创新支持方式，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上， 下更大的功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这是第一部全国市场监管中长期规划，是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市场监管改革创新的行动纲领。规划提出了市场监管的重点任务，一是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二是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同意批复浙江省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作为全国唯一试点省份，浙江将为我国全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介绍，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谁掌握标准谁就占领制高点。标准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意义重大。 标准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目前，浙江已制定出改革试点工作建设方案及第一阶段实施方案。浙江省质监局局长高英忠 明确了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提出了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新型浙江标准体系、标准化加效应和改革支撑能力等五个方面的改革任务。 从今年起的四年内，浙江省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将分三个阶段实施，构建浙江制造标准体系将成为重要内容。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朱从九： 供给质量提升，关键是提升标准。我们将抓牢标准化这个牛鼻子，通过标准提档、质量提升、品牌提效，着力建设一批载体，打造一批试点，培育一批标杆企业，下大力气全面提高浙江供给的质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超额完成目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02%，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人社部新发言人罗爱红表示，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城镇新增劳动力仍处于高位，农业转移劳动力尚有一定规模，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招工就业两难并存。 有一些企业很难招到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也有些劳动者呢很难实现稳定的就业。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增多，特别是这两年工人产能加速出清，职工安置的任务非常繁重。 另外，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795万人的历史新高，几乎占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一半。罗爱红表示， 开展能力提升、创业引领、校园精准服务、就业帮扶、权益保护五项行动，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还要提供一人一策的专项帮扶。 罗爱红认为，经济发展向好、结构优化、双创蓬勃发展、就业增长空间拓展，都将为今年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总量增大、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方面改革，这些带来的红利的持续释放，特别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也都将拓展就业增长的空间，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央广消息，2017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中央文明办负责同志近日带领慰问组奔赴各地看望全国道德模范，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送上慰问帮扶资金和新春祝福，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更好地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近年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先后出资1400多万元帮扶全国道德模范151人次。 江苏阜宁县射阳县去年6月遭受特大龙卷风冰雹灾害袭击，7000多户老百姓家房屋损毁。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已有部分受灾百姓搬进新居。央广记者杨明、杨守华报道。 受灾最终的抚宁县陈良镇居委会集中安置点的王友广一家搬进120多平米的两层小洋楼一个多月了。他说政府补贴了5万多块钱，他家才花了4万多块钱。 这个真的很恐怖的，抗铁缝抗地震九重地雷。 沈阳县陈阳居委会集中安置点住着120户受灾群众。记者探访了居民吕春秀老人的新居。 年货都准备好了吗？ 土地准备全了，木头也挣下来了。 哦，馒头也挣了。 木头也挣了。干的还有鱼，都是政府送的。 抚宁沈阳两县规划建设的20个集中安置点已有6个建成交付使用，280户受灾户春节前可以搬进新家，另有10个4月份交付使用。盐城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守年介绍，对两地房屋倒塌损毁、严重损坏的7200多户受灾户，采取新建集中安置房、原址重建、进城入镇购房或购置空关农房等方式安置；对房屋一般损坏的7300户受灾户，则发放维修资金。 对房屋一般损坏的，按照户均3500的标准发放房屋维修补助资金。 温暖回家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春运小助手尹玲。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今明两天春运将迎来节前的客流最高峰，预计日发送旅客将突破8300万人次。为了让旅客不在人山人海的车站迷路，今年南昌铁路局首次将 VR 全景导航功能运用到春运，建立馆内车站全景图网络。旅客吴先生， 你在车站的任何一个角度上，你就可以知道你现在所站的位置或你将要去的一个方向，你就知道往哪里走，感觉耳目一新。 高峰期的车厢里人潮拥挤，小朋友来回跑动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兰州铁路局开行的品牌列车上的儿童乐园被宝妈们解决了看护之忧。兰州客运段上海一队列车长魏万新表示， 乐园呢，它是由一节软座车厢去改造的，乘务室就改造成了育婴室。我们有2个这个淘气堡的区域，其中有一个呢，就是适合于2到3岁的儿童，它里头进行一些软质的东西；还有一个呢，是适合4、5、6岁儿童的，是有城堡呀、滑滑梯啊。 说起安全，春运期间保障旅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沈阳本溪铁路警方运用高科技及多种手段，在铁路沿线和车站车厢建立平安温暖小助手，帮助旅客追回100多万元财物。道路方面，今年春运前，公安部交管局组织对全国390万持 A1 驾驶证的驾驶人进行了梳理，排查出记录满12分的7243人。经筛查，1329名记满12分的驾驶人是从事营运的大客车驾驶人，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够参加2017年春运。在这里提醒营运大客车司机们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安全操作规程驾驶，确保把乘客平安送到家。接下来带来一组增开列车的消息。1月24号、25号和26号，北京铁路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共228趟，其中包括开往哈尔滨、长春、佳木斯、郑州、汉口等方向的列车。没有买的票的朋友请及时关注。最后呢，祝福您和家人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2017春运特别报道温暖回家路，今天将于10点、14点30分、18点分别在合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北京火车站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或者参与现场互动。 央广消息，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第12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苏荣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苏荣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苏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亿1600万多元， 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苏荣对共计折合人民币8027万多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苏荣已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鉴于苏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央广时评：城市管理别让共享单车甩在后面，撰写白剑。步入2017，共享单车行业依然延续着上一年的火爆。1月4号，摩拜单车宣布获得2.15亿美元 D 轮融资，约合人民币15亿元。一直与之并驾齐驱的共享单车领军企业 OFO 声称，从1月11号到22号，将以一天一程的速度密集进入11座城市。而作为新秀，杭州齐贝科技有限公司则对外公布完成1亿元 A 轮融资。花花绿绿的共享单车无疑给居民出行带来很多惊喜，甚至成为一种新时尚，但停车乱、行车乱、管理乱等运营问题也随之迅速凸显。共享单车之所以从2016年以来成为网红，正是因为它扫码骑走、随借随还的便利性。但这与生俱来的特质却也增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很难预估租单车的人会怎么使用它，把它停在哪儿，无法控制骑车的是成人还是少年，甚至会不会是儿童。与其他共享经济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共享单车虽然也由企业主导并推动，其本身却有着浓厚的公共服务色彩。它所涉及的安全、路权及市容等问题，不仅事关城市规划及治理，也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共享单车能否有持续的生命力，并与整座城市和谐共存，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必答题，更是政府部门不可回避的公共管理命题。去年底，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共享单车规范条例，明确界定政府、企业及市民的责任和义务，并引入了信用制度来规范停放。1月9号，成都公布共享单车试行意见，鼓励支持共享单车规范有序发展。这些举措无疑是助力共享单车行业健康发展、做好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尝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避免规范网约车所走的弯路，城市管理别让共享单车甩在后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我国首颗民用高分雷达卫星高分三号正式投入使用。教育部要求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保护受助学生尊严。朋友圈卖食品存在监管空白，消费者维权需保留好证据。请听报道。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昨天宣布，我国首颗1米分辨率 C 频段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萨尔卫星高分三号正式投入使用，主要应用于海洋监测、防灾减灾等，将有效改善我国民用雷达卫星数据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现状。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去年8月高分三号成功发射升空后，目前在轨测试结果表明，卫星各项性能指标不仅达到甚至优于设计要求，成功实现了不同模式下1米至500米分辨率、10公里至650公里幅宽的对底观测。 高温三号，我想历经5个月的极紫通关，我们圆满完成了卫星系统、地面系统以及天地一体化指标的在轨测试工作。测试结果表明，卫星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指标。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教育部要求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的内容，不能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评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在西北工业大学，校园消费监测分析模型已投入应用。大数据资助项目负责人李霞介绍， 学校会根据模型对低于平均消费25%的学生进行关注和核实。 他不需要学生去主动申请，而是根据客观的数据反映出我需要帮助。从同学的感觉上来说，他应该是更觉得更有尊严，也更暖心。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春节临近，通过微信、微商、朋友圈或美食圈置办食品等年货的人越来越多。安徽省食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管处副处长宋志勇表示，微信所卖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取证很难。 这个食品质量没办法保证，材料的来源、生产的环境不知道。微信、微商都有一种新的业态，这方面食品药品的监管滞后了。 宋志勇提醒购买者保留好证据，以便买到不合格食品可以投诉维权。安徽台记者张建亚、合肥台记者黄希婷合肥报道。 财政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比上年增长4.5%，低于2015年5.8%的增速，为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 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与网信办一道共同发起设立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首期300亿元已募集到位。 广东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昨天选举李玉妹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马兴瑞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调研发现，约40%农村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医疗救助的范围，推进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衔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某等诉被告P2P 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先某等8名高管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该案是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即首次由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支持投资者向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提起证券赔偿诉讼并出庭，法庭将择日宣判。 韩国宪法法院昨天举行总统弹劾案第8次庭审，总统朴槿惠的律师团队申请新增39名证人，法庭初步同意其中5人出庭。按出庭时间表，有关弹劾案的庭审将至少持续到2月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在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答问时说，对于俄罗斯扩大在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去年12月他与普京总统会谈时向他表示了遗憾。对此，俄罗斯议员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是俄领土的一部分，对于俄方强化本国领土安全，无论谁喜欢或不喜欢都得接受。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昨天呼吁各国密切监控禽流感疫情，及时上报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病例，以防出现流感大流行。 农历腊月27，我们和您一起跟随河南新乡的80后感受新乡的拜年大礼。 大家过年好，祝大家新春吉祥，万事如意。我叫张荣花，老家是河南省新乡市耿庄村的。每年大年初一早上4-5点钟吧，就是由本家辈分比较长的，比方说俺大爷领着去拜年了。到了长辈的家里边，一进门吧，地上放了那个垫子，这时候一般都会有家里边的长辈也领着，大家轮流了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啊，左边的是伯父，中间是俺爸，一块去磕头。然后再就是我伯母呀、我妈、我婶他们在一起拜年磕头。到了第3代了，也都是我们这一辈儿，那都是要单独去磕头了，就这个顺序它是不能乱了。并且要说一些祝福的话呀，然后这时候长辈都会给年纪还小的晚辈就是发一些红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晶、郑兰，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017鸡年到来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祝您万事如意，吉祥安康。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